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回到 BTV 中国影响力候选人访谈，我是夏九佳。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，沈希总设计师。啊，我们继续之前的话题，沈总，您像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吗？ 不是，我早恋，还被抓，校长亲自拆散了，但是没有拆开。 还好，我也早恋，被抓，校长亲自拆散，也没拆开。 这是一个我努力克服成不当记不对的心理障碍，想要和你在一起，结果你学习比我还好的故事。高一月考，夏秀佳不舒服，分数惨不忍睹，被榜首的沈希嘲笑天天做假题。 语文114，英语114.5，数学124，物理0，化学0，地理0，历史0，班级第56名，倒数第5，年级第一呢？我要看看对手是谁。沈希， 哎，怎么办？我发现你和我差距很大呀。水晶皮冻，你平时做都是假题吗？ 强忍好几十天，期中成绩出来，夏九佳空降全校第一， 23分。小皮冻整整低了23分，而且没有一科高过小皮冻呢，怎么忽然强成这样啊？上回月考明明他没进前30啊。 哎，皮冻，你月考怎么回事啊？ 不太舒服，多门缺考。 那怎么没人知道啊？ 只有肖真真在同一个考场，他觉得没有必要讲嘛。我又请假，让老师们…… 不是，你这种事儿应该主动为自己解释解释吧？ 哼，解释什么？说我没有那么差，说我应该得更高分。 可是我听说我的中考成绩R中新生第一啊。 哦，我保送，没中考。 暗恋的种子在沈希心里悄悄发芽，但是他可是沈希啊，他怎么能允许自己一直暗恋呢？ 我喜欢你，今天也喜欢，今天还是喜欢。 沈希，能不能别老是缠着我，我不可能喜欢你的。 水晶皮冻，可让一步， 我不继续也不放弃。这样，哎，你讲一个条件，我要能做到，我们就来试试。哎，只要你讲一个条件，做到以前我都不会再纠缠了。 好，那我讲一个条件。 说， 你考年级第一。 一言为定。自此，沈希一反常态，不疲不雄，端正态度，无比努力的学习，追妻之路就此展开。校园纯爱有声剧，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古月、涅槃、顾晨等，甜而不腻，敬请期待。 哎呀，哎，沈哥，羡慕吧？同桌不在可真爽啊！ 那是你，我好喜欢我的同桌呀，他一不在我就没劲儿。 恶心， 你最好习惯，我们俩会越来越恶心。 闭嘴。